人群中快乐，暗角里沉默，平庸的回忆在内心执着。经过了越多，越懂得扛着，最后一声叹息终于带来线索。时间是恶魔，亲吻住我的脉搏，内心戏太多，被演技阻隔，脆弱的一面给你，可不可？西路上的牡丹，敏感里装浪漫，并不简单。卑微的试探，得不出答案，该怎么办？宽容每时每刻，快不快乐自己晓得。反正我是我的，你管我呢？烟灰色云朵掩盖了你下落，内心戏再多。